大郎，挺住啊，大郎，咱们坏在医院，一定没事儿啊！住宿车。哎，师傅，您知道这附近哪有宠物医院吗？这不就是？ 这样不成，巧不了。这附近就没有了。但是我知道有一家兽医院，要不拉你到那儿看看啊？ 什么？兽医院？ 燕语凌然配音社出品，偶然记得原著，现代耽美广播剧《兽医院》上集。 到了，这狗都抽成这样了，快去吧！ 哎呀，我去，这什么破地方，怎么跟农村养殖场一样啊？这是兽医院，这分明是烤圈啊！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刘大夫医术高明。操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谁是主治医师啊？ 小吴， 开业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狗抽成这样了，你要不哪儿去啊？ 回家呀。 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，竟然还没有开过业。 老大，看哪种业啊？ 纤维生素D3，这狗够胖的，稍微加点量。 嘿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说了不跟你们这看了，没听见啊你？哎哎哎，别抢啊你！哎， 家属那边去。 那个，大夫，这狗怎么了？缺钙。啥？缺钙？呸！缺钙？缺钙怎么会是这样？那些个什么聚能钙、钙中钙、碳酸钙、气滤网，我白看了。哪个做广告的老头老婆是抽出这流口水的？ 骗人的吧？你挡着我了，你让开！ 我觉得不能缺钙吧？我家狗也不挑食啊，我吃的都给它吃呢。你看我就不缺钙。难怪。是因为它吃的不好？我说难怪长得差不多呢。好了好了，我先去趟药，狗先输着液吧。 老大慢走。 哎，那个家属。 甭板着脸了，你那狗没事儿，输完液就缓过来了。哎， 小吴，你帮忙把那狗摁着点儿，那狗太肥了，输液输得慢。 哎哎，别走啊你！哎呀，哎，你说你们的老大靠谱吗？你放心，我们老大的技术啊硬着呢，他说没事儿啊，那就肯定没事儿。 你们之前遇见过这样的吗？ 我没有。 我刚毕业没多久，哎，但是我们老大的临床经验可丰富呢。哎呦，我靠，这哪来的羊啊！我操，怎么咬我衣服呀？抓出来，哎，抓出来！妈，这个不能吃啊！玛丽苏，过来，谁让你有叔叔大姨的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只山羊是我们老板的宠物。 狗怎么了？靠！ 是不是死了？这眼睛怎么都闭上了？大郎，大郎，大郎！ 我回来了。 大郎， 哎，这是怎么了？ 我要杀了你！ 别打了，有什么好说呀？ 别打了！ 疯了！ 你是不是得狂犬病了？哎，你是不是被那狗传染的？不行，得快把那狗弄死。 已经死了。 死了？不可能啊。 大郎啊，你死得好惨啊。想我自从三年前恢复单身就和你相依相伴，我养你疼你。 你家属， 谁知道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 呢？还是哭鼻子呢？ 我要杀了那个蒙古兽医，我要杀了。 我没死，就是睡着了而已。 啊，真的？ 大郎，大郎！ 那个家属，你把他放下。这输热液呢？一会儿可真死了啊！之前吃什么药了？还是打针了？ 哦，止疼针，在之前的动物医院打的。 难怪，止疼针里有安定。得，站起来了。看样子是你给晃醒了，没事了，带他去溜一圈吧。 大郎，大郎，你吓死爹了！谢谢，谢谢大夫。 我说大郎家属，你打我这一拳，可想怎么算呀？ 那你说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 哼，狗咬你一口，你还能咬回去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算我倒霉。 别去啊，我请你吃饭还不成吗？ 我说你是不是也缺钙呀？ 什么呢 玛丽苏，不能乱咬，又乱拉屎，你哥哥姐姐都不在，谁给你收拾啊？ 刘医生，你来看看这狗还有没有救了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跟人打架了？这狗是怎么回事啊？ 是我们家楼下的野狗，被人扒了皮了，你看看还能救吗？ 我试试看。要烟吗？ 谢谢。 别这样，你尽力了，至少打了针，他死的没有那么痛苦了。 我知道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 这狗哪来的？ 楼下水果摊的，想吃狗肉了吧，把它给套住了。这狗在我们那边流浪一段时候了，我平时还喂喂什么的。我听着动静不对下去的时候，皮已经给扒下来一半了，那狗一直在挣扎。 跟人动手了？ 老子掀了他摊子。 这哪成啊，到底是野狗，你掀了人家摊子，人还不报警啊？ 报警就报警了，不就一水果摊子吗？我赔不就得了。 算了，把狗埋了吧。 好。 哟，怎么是你啊？ 上次的事儿谢谢你了，我想请你吃饭。 成了，不用了，这不是寒碜我没把狗救过来吗？ 别呀、哎呦，不光是为了谢谢你，就是请你吃个饭，你给个面子吧。 你天天来找我，你家里没意见吗？ 我自己住啊。 那你对象呢？ 我现在没有对象，之前那个都分手三年了。 哦、 哎，刘浩，我今天加班，可能晚点才能去你那接大郎。啊， 成，那我帮你把那狗给遛了，喂饱了。 成嘞，嘿嘿。太谢谢你了哈，晚上你就先别吃饭，我回去请客。 刘浩人是真不错、就是别扭了点。 是有狗等人输液的。 哎，我也是个缺心眼，刘浩到底是不是弯的还没弄清楚呢，就巴巴的围着人家转，要不再等等，要是刘浩不是就当个朋友处得了。不知道他发现没发现 这个250 我对他有企图。 一看就是有企图，天天围着我转的跟只发情期的小狗一样。 想不到从医院离职到了这个鬼地方，还能碰到同类。不过谭笑那架势，看着也是个纯一啊。不成，我得想办法让他先告白。 欢迎光临，两位里面请。 嗯，哎，这家店的鱼头火锅呀，可好吃了。你爱吃鱼头不？ 我都行。 那我就点了。服务员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要新鲜的啊。 这人虽然不错， 这个要两份。 怎么不按照套路说话呀？ 这个 黄水裤挂拽，在他面前屁用都没有。 您点的是不是太多了？ 八成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值得呢。 是吗？ 算了， 那就先这样， 稍微给他点提示吧。 要啊， 好的， 要不回头才让人家给拐走了。 这小服务员挺有意思。 谭笑 啊， 你和你之前那个对象到底为什么分手啊？什么啊？问你话呢。 不早跟你说了，他劈腿来着，也不能全都怪他。他在艺术学校上学，认识的都不是些好人，我那时候正好刚实习，工作也忙，所以有点忽略。 老子不过想套套你前任对象的性别，谁爱听你的苦逼恋爱史啊？哎，那对象是艺术学院的呀，学什么的？多大了？ 他比我小5岁，家里呀也不是本地的，本来好好的，哎，谁知道了？ 你怎么发现他劈腿的？ 他得病住院了，结果和一个医生勾搭上了。有一次我亲眼看见那个医生上了车，等了半天都不下来，竟然在那个车震，把我气的抄起板砖就拍他那车门。那车质量还挺好，就凹进去一块，结果那两个王八蛋开着车就跑 了。什么？ 老子想啊，不能这么便宜了他。虽然没有抓住他的本人，但是我去找了医院领导，告诉他们那个人的车牌号，说他破坏人家的家庭，光天化日和别人老婆车震。哼，这个小王八蛋。哎，刘浩，你怎么了？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 我是替你打抱不平呢。 可不是嘛，这对狗男男，后来啊我就和我前任分手了，他现在过得还成吧，就是不知道他那个奸夫怎么样了。 妈逼的，你说怎么样了？回到医院之后就被领导找谈话，被同事们窃窃私语，我在那家傻逼院再也待不下去了，自己学了个收益本出来开收益院了，你说怎么样？ 这些日子刘浩是怎么了？天天躲着我，难道是因为发现我喜欢男的害怕了？他应该不是这种人啊。今天正好大狼要打狂犬疫苗了，不知道他在不在兽医院里面。谁啊？ 哥。 苏童。 哥，我可想你了。哎呦，哥，这是你家的狗呀，长得真好看。 进来吧。 哥，咱家变化还挺大的，我还记得这里之前是电视背景墙吧，我还在上面画了两朵蘑菇呢，大的是你， 那个、 小的 苏童啊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是不是遇见什么事了？咱俩怎么说呢，也好过一段，能帮忙的我绝不含糊。 哥，你还是这么好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我就是想你了，想咱们之前的事儿，都怪那个大夫，他勾引我，我那时候岁数小不懂事儿，你能原谅我吗？ 哎，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了行吗？咱们就当朋友吧。喂，苏头，你手放哪里呢？ 想死你了。 你是不是都忘了我了？哥，我错了，真的。 哎呀，小童，别闹！ 哥，我真的挺后悔的，我们还是…… 哎呦，大王，快撒嘴！ 疼死我了，我的屁股呀！ 有没有流血啊？我赶紧带你去医院打一针吧。 哥，你给我看看吧，流血没有？ 哦，没破，但是保险点，咱们还是打一针吧。 好的。真他娘的背，这只死狗敢咬小雷的屁股，要不是刘浩给我打电话，我都不知道现在谭小还是单身。世界真小，竟然让他俩给碰着了。哎呀，可疼了，哥。 好了，今天正好啊，大郎也要去打狂犬疫苗，我先带你去医院，再带他去兽医院。 喂， 哎，妹儿呢？ 咱俩现在就是哥们儿关系，你还查岗啊？ 谁稀得管你？ 嘿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！要不是你遇见谭笑，能突然想起联系我，还真喜欢上谭笑了呀！ 别废话了，喜欢上了能怎么办？要是让他知道当初跟你劈腿的是我，成了别说了，晚上陪我出去喝酒吧，就纯喝酒啊！你可别惦记着我，认识你啊，我是倒了八辈子霉了。 呸！认识你我才倒了八辈子霉了呢，你不过就是给医院赶出去当兽医了。我呢，我错是真爱了好吗？谭笑多好、 啊。别不要脸了啊！哎，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啊？ 哦，我被狗咬了，在医院呢。 早让你别嘚瑟，你不听，这回踢到铁板了吧？你被谁家狗咬了？是不是大郎？ 反正你没事别联系我了。 哎，你是不是要和谭笑和好？ 妈的，靠！今天老大这是怎么了？喂，今天是不是大郎该过来打疫苗啊？ 可是我看这礼拜好像老大老是躲着谭哥呀。 哎，这就说明他可能活动了心思啊。 可是。我看谭哥不像是弯的， 你懂什么嘛？哎，谭哥来咱们店里看你的次数，可比看老大的次数少多了啊！ 那老大还装逼？谭哥多好的人啊！ 不装逼还是咱们老大吗？再说了，你看咱们老大像是在下面的吗？ 谭哥更不像啊！ 你俩没事干了是不是？ 有事干！ 快走！ 我们先跪安了， 用快点。 喂，刘浩。 都几点了？怎么还不带大郎来打针？ 我这就带他去。 赶紧来，半个小时啊。 下午这就关门了。 那个，我可能一时半会儿过去不了。大郎咬人了，我正带着人家在医院。 果然是大郎咬的。大郎又没有狂犬病，咬了也死不了。 哎，咬哪儿了？ 你咬屁股了。 什么？咬屁股了？ 嗯。 你还要不要脸了你？ 是大郎把人家屁股咬了，又不是我把人家屁股咬了，为什么骂我不要脸呢？ 咬哪儿了？ 这儿。 你撅着屁股别乱动。这儿也没有牙印儿啊。 没有出血，但是就是不放心，想着打一针能踏实点。 野狗？ 是家养的，而且也注射过狂犬疫苗。 这种情况不需要打针，屁股上肉这么多，连个印子都没有，裤子也没咬破。我建议啊，你们洗洗裤子，喝点水吧。 哎，我说，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？什么叫屁股上肉多呀？ 你不给我打针，万一我得了空气病，我找谁去啊？ 说的也有道理啊，那就打针吧，一共五针，每周一针，打完之后呢，屁股可能会肿，肿块会发硬，记得要用热毛巾和冰块交替敷，那个肿块可能会有点痒痒的，但是记着别用手抓啊，抓破了容易破伤风，到时候还得打三针破伤风。 劝你这两天不要坐着，屁股上面八个针眼，怎么坐都能碰到。 你针对我？ 不是我针对你，是八针对你。哎，那家属，您带着他去吧，今天先打第一针吗？ 要不跟我不打了，咱们回家吧。 不行，必须得打。狂犬病一旦发病，根本无法医治，到时候头晕恶心，恐水，呼吸困难，大小便失禁，看见人就扭屁股，最后瘫痪死亡。 你刚才不是还说不用打吗？ 我现在觉得我还是负责点好。 要不打了吧，打了放心啊， 是吧？我是刚毕业的，手可能有点重，你多包涵呀。 阿姨，你们这群白大褂没一个好东西。 都几点了？我不是跟你说半小时吗？ 对不起啊，那孩子又哭又闹的，不好好打针，还闹得要投诉那个医生，耽误了时间。 成了，抱过来吧。成了，走吧。 刘浩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 我他妈等你等得快饿死了。 哈？哦，好，那咱们吃饭去吧，啊？ 今天你带谁去医院了？ 一个朋友啊。 什么朋友啊？ 就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。 以前的对象吧？ 这个。 还带家里去了吧？ 是他找我去了，结果就让大狼给咬了。 大狼为什么咬他？ 就是他坐大狼尾巴上面了。 大狼尾巴？大狼是只斗牛吧？尾巴还没我小拇指长呢，你倒是坐他尾巴上给我看看。还敢撒谎？ 别生气呀你。其实那个是我以前对象往我身上扑来着，大狼以为他要打我，就咬了他一口。 原来不是这对狗男男滚床单的时候被咬的，苏童这个鹰娃一准是扭的骚才被大狼咬了屁股。 那什么，咱俩吃点什么去。哎，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？ 哈？ 算了。 别，哎呀，别算了呀，我满意，特满意。 真的？ 真的真的。原来你真的也是弯的。 白痴。哎，我还没有坐过你的车，没去过你的家呢。 好，那咱们这就去我家吧，我给你做饭吃。 小鱼的屁股呀，注射完狂犬疫苗之后肿了怎么办？有了，这是正常现象，绝对不能敷，很快就能消肿。我靠，不会吧？我说我这个屁股怎么肿了三天了？那个缺德医生不是说让我先热敷再冷敷的吗？现在又疼又痒痒的，这怎么办啊？那个死医生变态毒舌没人性，敢戏弄小爷，你给我等着。 喂， 哥， 谁是你哥呀？我是刘浩，以后没事啊，别给谭笑打电话了。 刘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我俩在一块了，还能什么意思？ 什么？ 谭笑洗澡呢，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吧。 你俩在一起，你俩和谐得了吗？谁在上面啊？ 管得着吗你？ 再说了，谭笑知道你是谁吗？他要是知道，非打死你。 那都多少年的事儿了。再说，谭笑都已经原谅你了，肯定也能原谅我。 我呸！原谅我就原谅你啊！我是年少无知被奸人所骗，你是欺凌无知少年恬不知耻，你害得谭笑戴绿帽子。他要知道是你，非把你那个动物医院也拆了。 就怕他到时候下不去手打我。再说了，你说奸夫是我就是我呀？我辞职是因为我喜欢动物，我压根三年前就不认识你。听说你今天来不谈笑让大狼给咬了，咬得好，以后来了就咬你。 刘浩，我今天算是认识你了，你个人渣败类。靠，居然挂我电话，都欺负小爷，你们给我等着。 这孩子的手是给野狗咬的。 这几个野狗早就该弄死了，在桥墩的下面下崽，好好的就把孩子给咬了，回去我就点火烧了那群畜生。 狗下崽的时候他就动手了？ 那怎么了？就是看看嘛。 那你应该看好你的孩子。 我没看好孩子。 我怎么没看好孩子？ 动物和人类一样， 这医生 明 比这熊孩子还傻逼。 好了，伤口处理完了。 一看这就是个泼妇呀！ 见过你这样的医生， 给自己找事儿吗？这不是。 至少我不跟狗计较。 你， 大夫，大夫，我的狂犬病又发作了，我看你什么都想咬。 啊！狂犬病！咱们走了，走了，打针去了啊！ 看见那些杆子想撒尿吗？ 我尿你一身。那个，你叫啥来着？ 啊， 就是你叫什么名字？算了，给我看眼宣牌。柳如，你这名字够爷们儿的呀。 我劝你去做个全面的检查。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感染了狂犬病毒。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 我打人打坏了。 看出来了，把脑袋打坏了吧。出门右转精神科。 屁股打坏了，硬了。硬了一大块呢，我冷敷热敷都不成，又疼又痒痒的。 靠，这是我见过不要脸里面最缺心眼的，还真冷敷热敷一起上了，这也没发炎呢。那把裤子脱了我看看吧。没事，过两天下去了，既然来了顺便把第二针打了吧。出门下楼找护士。 我不找护士，就是你们上次的护士太不专业了，打完针之后我的屁股又硬又肿，还针口发炎了呢。这是医疗事故好不好？我分分钟微博曝光你们医院好不好？ 好吧好吧，那你想谁给你打？ 我要你给我打。 我不会打。 骗谁啊？你给我开的针就你给我打。 我打针疼。 那也得你给我打，你还不能给我打坏了，要不我去投诉你。 咬你那狗真是民族英雄啊。 是你们民族的英雄吧。 你要再捣乱我就叫保安把你插出去。 哎呦喂，看把你给能耐的，你敢把我插出去我就敢发微博说你教唆患者冷敷热敷伤口，导致伤口发炎流脓。 得得得得得，不就是打针吗？你过来趴好，屁股撅起来。 哎，你妈，你轻点啊，王八蛋，老子的屁股还要留着坐椅子呢。 哎呀，你拖着小帅哥再来打针，咱们就全放开溜。 老子的屁股呀， 姐姐们只能放开了。 你妈，你再牛我给你开消炎针了。快起来吧，这么亮着屁股不怕感冒啊？受毒也不能保暖啊。 你说刚第二针就这么疼， 我听说这个针一次比一次粗，是不是针头也粗呀？ 别瞎说八道了，赶紧起来，一会儿病人来了，你这光屁股像什么样子？ 你说这次会不会像上次一样伤口发炎啊？要不你给我多抹点百多邦吧。 那是抗生素，哎，你一个针眼还那么抗生素啊？干脆我给你植块皮儿得了。再说屁股上的，谁能看见 啊？屁股怎么了？说的跟你没有屁股似的。屁股是无名英雄好吗？再说我屁股多好看啊，屁股是我除了脸以外最好看的地方，虽然我看不见。 是挺好看的呀，跟个桃子似的。哎，我呸，想什么呢？那你晾着吧，我吃饭去了。 咱们一起去吃吧，我知道你们医院附近有一家小吃店，可好吃了。 我觉得你的脸还没你那屁股好看呢。 我们店的饺子啊，可有名了，请问两位要来点什么？ 我要一碗酸辣粉。 这段时间最好别吃辛辣的。 我要一碗卤煮。 这段时间最好别沾荤腥的。 那我要一碗炒锅的。 这段时间你最好别吃油腻的。 我要一碗牛肉面吧。 别说我没告诉你啊，酱油会加深烙巴的可能性。 你先点。 你们店里怎么没有粥啊？我要一份鸡腿套餐，有蔬菜和汤那个。他要一份素炒土豆丝盖饭。好好吃你的饭，你老看我干嘛呀？ 你是直男吗？ 一直是。 那你交过女朋友吗？ 没有。 那你肯定没交过男朋友吧？ 没有。 那你约过炮吗？ 我们医院有规定不让约炮。 放屁呢吧，谁家医院规定不让约炮啊？就算不是医院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啊，谁定的呀？你们院长是不是性无能啊？ 你小声点。三年前我们医院一位有着大好前途的精英医师，因为勾引有夫之妇，据说还在医院门口车震，陪她丈夫闹到医院，医院声誉扫地，院长声名狼藉，还影响到了评三甲，所以不让约炮，这是我们院长特别提出的规定，一旦发现立刻开除公职。 我操。 所以你要是想约炮，咱俩必须正式交往。 你是说？ 不过我不打算和你交往。 我真恨不得我有狂犬病，这样我就能咬死你了。 幸福是初见时的伴醉，担心不便理会，小心思又藏了一堆，幸福在街角一个衰微，遇上你的西北，立刻把你的心包围，这场恋爱游戏我跟你追，遇到挫折抬起头别伤悲，有你的生活就很完美，让我们乘着风起飞。你是我的宝贝，甜蜜的让人醉，每一个笑容永远都是那样美，快乐会一直追随，吵架也只是调味，其实不用较真生活里的错与对，简单的习以为，亲密的背靠背，手牵手一步一步向前不后悔，心里如果有些累，梦里如果会掉泪，但请记住你一直都会有我陪。香味是我爱的体会，幸福的伴着你入睡，我不会轻易的往回退，你也不要徘徊，赶快进入我的堡垒，这场恋爱游戏我跟你追，遇到挫折抬起头别伤悲，有你的生活会很完美，让我们乘着风起飞。你是我的宝贝，甜蜜的让人醉，